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创业的智慧，从彼得蒂尔的创投哲学说起。本周一开始啊，我收到了彼得蒂尔的创投哲学，那还引用了他创建 PayPal 和投资了 Facebook 的天使轮这两个例子，分别诠释了他是怎样作为创业者和投资者去践行这套哲学的。我们不妨再回头看一下他的创投哲学。作为创业者，应该去做一些很有价值而且很少人做的领域。作为投资人，应该去投资潜力很大而且没有被发现的领域。这两句话呀，字面意思很好理解，但是保证这一哲学的成立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个前提条件呢，首先是创业者具备超出同时期大部分人的鉴别能力，能够准确判断出确有价值的创业领域。那其次呢，创业者还需要在合适的时机进行创业。那鉴于这一创投哲学中啊，两句话内在的共性，以及我们大部分人更关心创业而不是投资，所以今天我主要分析其中关于创业者的部分。首先，这句话的表面意思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创业者应该去做什么事儿。比如说，当摩拜单车于2014年首次开启共享单车概念的时候，这十分符合彼得蒂尔的理念，因为共享单车这个概念很有价值，它的价值体现在对公共交通最后一公里的补充作用非常明显。而且在摩拜开始做共享单车之前，市场上还没有人去做这个项目，那这个时候去创业就是做一件非常有价值但是没什么人去做的事情。差不多相同的时间里啊， OFO 也开始做共享单车了，那随着摩拜和 OFO 的做大，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共享单车这个项目啊是很有价值的，这个时候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啊，乃至第二十个再杀入共享单车市场的创业者们，也许认为前人已经趟过路了，没有危险了，所以正是更好的介入时机。但是这违背了彼得蒂尔的创投哲学，做的人多了就不再适合创业了。显然事实胜于雄辩，后续的创业者们错过了共享单车的春天，在竞争中一个接着一个的死掉了。那前段时间啊，网上有一篇文章啊，讲述了一个创业者在南京做共享单车并破产的故事。那这篇文章啊，在微信朋友圈里被大量转发。我想说啊，如果这位创业的仁兄在决定进入这个市场之前，事先知晓彼得蒂尔的那句创投哲学，就是作为创业者应该去做一些很有价值而且很少人做的领域，应该啊有机会避免一场悲剧吧。虽然啊，我们说后来者居上的例子在历史上并非没有，但是更多的还是先入者得先机。那这个市场其实就这么大，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很多的伸展空间，那第二个吃螃蟹的人呢，可能还有一些发展的空间。到第三个上阵的时候，不仅想法已经不新鲜了，各种资源和渠道已经被前两位占领的差不多了。更重要的是啊，后来者难免被人贴上抄袭的标签，不容易得到大众啊、投资人等方方面面的认可。从历史上来看啊，被后来者居上的人，往往都是虽然第一个看到了某个问题，但是要么在想问题、看问题的时候并不够深刻全面，要么就是在执行时啊一塌糊涂，白白耽误了战机，要么就是发生了意外。彼得蒂尔啊告诉我们，创业者要去做很有价值但是很少人做的事情，这也只是告诉我们这种事情创业成功的概率高，并不是说做了就一定能够成功。然而啊，不可否认，不这样创业成功率更低。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更深层次的含义，这就不是太好理解了。有价值并且很少有人做，这本身啊就像一把筛子，可以筛掉大部分人。那从更深层次的问题出发，我想表达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不是所有的人啊都适合创业，创业者必须比其他人有更多的远见卓识，能够更早的判断一件事物在未来的价值。那一个东西到底有没有价值，本身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在未来某个时间会客观的经受检验，结果可以是有价值或没有价值。其二是当前的某个人对这个东西未来到底有没有价值的主观判断。这两者之间啊并不一定一致，很可能呢一个创业者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未来却大放异彩，也很可能一个创业者认为很有价值的东西未来其实一文不值。只有一个创业者判断有价值并且未来也真实有价值，这才是彼得蒂尔的创投观念里的有价值的含义。如果我们啊从大街上随便抓一个人啊，然后让他对某个新生事物的未来有多大价值做一个预测，我相信这个结果很可能会五花八门， 并且啊，只有少数人可以预测对。这里面一部分是运气的因素，但也有可能啊，这个人具备了其他人所不具备的远见卓识。那只有具备了远见卓识的人，才能辨别出别人无法看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创业才可能成功。但是远见卓识从何而来呢？很遗憾，这个问题并没有固定的答案。当然我也可以举几种情况，比如说一个人天生就比其他人聪明啊，先天就具备高瞻远瞩的判断能力。又比如说一个人在特定行业摸爬滚打了很多年，有了很多的经验积累，那么他在这个行业里可能就有了优势，或者说啊，他干脆就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最后啊，还有一种情况，一个人从科研转型到创业，他在做科研时啊，已经跻身特定领域的世界级专家了，那么他很有可能在创业之路上有所建树。作为创业者啊，你应该扪心自问，自己是否符合彼得蒂尔的原则，自己是否拥有别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是否可以成功的找到那个很重要又没有人做的领域，而这个领域是否真的就是很重要的领域。第二个观点啊，还有一个等待时间的问题，时机非常重要。那有些东西啊，时间没有到就不能体现出重要性，也因此一个人有先见之明是好事儿，但是太过于先见了，以至于等待时间太过漫长，就不一定是好事情，就需要好好想想了。那举个例子啊，Sun公司在2000年就提出了计算机资源应该像水和电一样由公司提供，客户按需消费的想法。这个想法啊，就是每家大公司都想介入，拥有非常巨大的市场，会改变我们如何使用计算机设备的云计算的雏形。那云计算是不是一个重要的领域？是。但2000年的时候会有人做吗？没有。为什么没有人做呢？2000年的时候，互联网的硬件和软件发展并不具备云计算的基础。那举例来说，2000年的互联网其上行和下行传播速度不能有效地支持数据上传到云上，也不能支持从云上下载数据。等Sun公司啊，撑到硬件和软件发展到可以支撑云计算的时候，公司已经陷入了经济危局。之后啊，更是一场席卷全球的由次贷危机引起的经济危机，让Sun公司没有撑到云计算遍地开花，早早就破产了。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再重要的东西都是需要合适时机的，只有给了时间，才能让内部外部条件成熟起来。最后啊，我总结一下对彼得蒂尔创业哲学的理解。表层的意思是，创业一定要选择重要但少有人做的项目，一旦很多人在做了，千万别再杀进去。更深层次的含义啊，就有了筛选的意思。那首先，作为创业者，你如何确定自己判断重要的东西是真的重要？你和他人相比，独特的优势又在哪里？其次，作为创业者，你能否确定最重要的东西从你认为重要到各种条件具备众人皆知其价值需要多久？又会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